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44集。迟志涵终于停下动作，蹲下来和齐城平视。齐城转开视线，胸口剧烈起伏。 我在换被子，这床被子我睡了一个月了，一直没洗。你这边暖气开得大，这被子太厚了，很热，所以我想换一床薄一点的被子。 齐城仍然不看他，两只手捏成拳。迟志涵歪着身体迎上齐城的视线。 你不想我去对面住，对不对？ 齐城闭上眼赌气，眼眶里的液体也因为闭眼流了出来。他感觉到迟志涵靠得更近了点，却没有像以前那样帮他擦掉额头上的冷汗和眼角的液体。迟志涵声音很近，就在他的耳边。 我不会道歉的，你根本不想我走，却又不相信自己不会自杀，所以我不会道歉的。我不需要你承诺自己绝对不会自杀。 齐城睁开眼，迟志涵的脸近在咫尺。他也刚刚哭过，眼眶微肿，眼底却一片清澈，亮得耀眼。 我只需要你答应我，按时吃药，坚持治疗，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，好不好？ 齐城咬住嘴唇，迟志涵蹲着又挪近了两步。 很简单的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我能喜欢上一个人不容易，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 齐城仍然咬着下唇，因为用力痛感真实，所以不是做梦。迟疑地点了一下头，看着面前的女人，脸上的表情一点点松弛下来，弯起嘴角，笑得很美。他像是承诺，又像是保证。 我们之间顺其自然，结局一定会好的。我们都是好人，所以结局一定会好的。所有的故事结局都是这样的，我们也一样。 迟志涵说到最后，跟哄孩子一样摸了摸齐城的脸。 我给你换张床，不要睡沙发，我给你换张床。 齐城听到自己的声音仍然有些委屈，然后感觉迟志涵笑出了眼泪，抱住齐城在他的颈窝里点头。我们都是好人，所以结局一定会好的。齐城突然相信了这句话，信仰一样。事实证明，东方人更习惯让男人先告白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女人会害羞到爆炸，尤其是回忆起自己那些豪迈言行的时候。什么叫做给我个机会？他为什么能说出中二气息那么浓厚的话？关键说完之后，他们两个还在同一个空间里，齐城躲到了画室，迟志涵一个人闷着头想切黑鱼片，结果切到最后发现鱼肉已经碎得可以做鱼丸了，而且明天还是大年三十，好想死。迟志涵心底一阵哀嚎，手里的刀剁得更加密不透风。告白之后应该做什么？他迟志涵真是好不容易才拿下了楼上那个傲娇货，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呀？五分钟前，他试图求助好友七情，雄壮威武的七情回给他十字真言：牵手亲嘴上床结婚生娃。所谓损友的威力，迟志涵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，他牵过手了，也亲过嘴了，下一步应该是上床，然后惊吓的差点把自己当成鱼肉剁成蓉。脑子一片混沌，所以又做了一件冷静后很想掐死自己的事。他对着画室放声大喊： 齐城，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 妈。 画室里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，齐成面无表情地从画室里出来，居高临下地看了他很久，又面无表情地转身重新走回画室。如果能忽略掉通红的脸以及走路时不小心踉跄了一下的背影的话，齐成看起来很冷静。迟之涵丢下菜刀，蹲在地上捂住脸，一阵呜咽。救命啊，居然这样就觉得很幸福。齐成和迟之涵第一个大年三十过得不算太平静。先是迟之涵的姑姑早上8点打过来的电话，经历了前2天的折腾后，用脑过度的迟之涵睡得昏天黑地，结果那通电话还是睡眠很浅的齐成听到的震动。起床走过来拿起手机，看到姑姑两个字，冷汗就冒了出来，手脚冰冷地拍醒迟之涵，自己很迅速地钻到了被子里躺平。迟之涵迷迷糊糊被拍醒，又目瞪口呆地看到齐成脸色苍白，浑身冷汗地钻到自己的被子里，反应了一下，才看到手机里姑姑的来电显示。 不舒服。 没顾得上电话，也没顾得上羞涩，迟之涵第一个反应是拉起齐成的左手，看他手腕上的心跳血压监测仪，有些高，但是还在安全峰值内。齐成眼睫毛动了动， 有点儿，借你床用一下。 连续3天频繁的发病预兆让齐成头很晕，体力明显跟不上，下意识找了个地方躺好，才发现自己唐突的不行。只是迟之涵完全没在意，先掐断了电话，把自己的枕头分了一半给他，帮他擦干净额头上的汗，抿着嘴看了1分的监测仪，确定数值没有再往上飙，才拿起手机回拨了回去。齐成的眼睫毛又颤了颤，躺平了之后头没那么晕，迟之涵被子里很暖和，而且有他身上的甜香，脸红了一点，害怕血压又往上，只能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只是手下意识去找迟之涵的手。迟之涵红着脸笑眯眯地看了他一眼，十指紧扣，真好。头晕脑胀的齐成心底叹息，翻了个身，抱住迟之涵的腰，头埋进去吸了口气，真好。迟之涵早就习惯了他一不舒服就热爱肢体接触的反应，一边等着电话接通，一边拍拍他的头，看着齐成又跟狗狗一样奶声奶气地呜咽了一声。虽然这样想很过分，但偶尔还是会觉得齐成自我认知混乱的时候可爱的让人心颤。姑姑迟向蕊这一早的电话是为了骂他的。 哪有年三十还不回家的道理啊，啊你今年是不是又不打算跟你爸上坟了？ 迟之涵低头没吭声。齐成似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之前十指交握的手松开，把迟之涵不自觉蜷成拳的手包进他齐成的大手里。迟之涵吸了吸鼻子，转头不想让齐成看到自己的表情。 不要一提这个就哑巴，你自己算算，你有几年没回家过年了啊？一个女孩子孤身在外，你爷爷奶奶有多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现在你身边也只有那么几个亲人，爷爷奶奶到底还是爷爷奶奶。 迟之涵嘴角慢慢扬起，脸上梨涡变深，语气生硬，和平时完全不同，透着倔强。 我还有妈妈，给爸爸上坟我会挑个他们不去的日子。 他甚至不愿意称他们为爷爷奶奶，爸爸生病的时候一直让他不要继续治疗的人，怂恿他把房子卖掉的人，当着他的面说他妈妈一定外面有人的人， 甚至在他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说自己没有这个孙女的人。他迟迟还不容易记仇，但是记了会记很久。这个话题这两年隔几个月都会聊一次，每次都不欢而散。现在身边有个齐城，他觉得他的情绪反而变得更加难以控制，心里牢牢记得齐城这几天情绪不稳定，容易发病，努力想要压下负能量，但是仍然控制不住说话的语气，尤其在姑姑提到上坟的时候。他尊重他的姑姑，爸爸生病后他是唯一一个帮着他忙前忙后的家人，但是他们之间夹着那两个老人，所以关系始终不能变得很亲。他知道所谓的爷爷奶奶这一两年为什么会突然重新联络他，因为他之前坚决不卖的房子价格涨了一倍，还因为他以前能赚到不少钱。他姑姑也知道，所以最后往往也只剩下叹气。挂电话的时候，迟志涵眼眶红了。住在这里与世隔绝，他偶尔也会忘记这些烦心事，再次被提起来，发现自己似乎抗压性都变弱了。是因为齐城吧，现在正睁着琥珀色眼睛担心地看着自己的男人，明明是个病人，却莫名让自己觉得有所依靠的男人。齐城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， 你有个坏习惯，不高兴的时候会一直笑。 今天不可以哭，今天年三十儿。 迟志涵揉鼻子，他最近哭得有点多了，自己都觉得自己脆弱了。 你好点了没？ 没。 缩在他被子里的齐城回答得很迅速，答完之后眨眨眼，眼睫毛长长卷卷的，在脸上留下了一排青色的影子。其实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看到迟志涵姑姑两个字脑子懵了一下而已。但是迟志涵的床好舒服。今天是大年三十，齐城突然给自己找到了耍赖的理由。迟志涵面无表情地看了眼监测仪，数值早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，他们昨天才跟一对苦命男女一样互相告白，今天就没脸没皮地睡在一个被窝里，某人正用自己不舒服的借口拒绝起床，牵手亲嘴上床结婚生怕。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了几分钟，迟志涵放下手机也缩进了被子，在齐城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，拉起了他的一只胳膊，把自己放到了他的怀里。 再睡两个小时，然后我要起来做年夜饭。 完全情侣相拥而眠的姿势。齐城睁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花板，深呼吸了几下，试图压低自己的心跳数值。 要不不买床了？ 齐城听到自己得寸进尺的声音，迟志涵似乎吸了口气，拧了下齐城的腰，不想回答他的问题。那就是默认吧。齐城对着天花板扬起了嘴角， 我停药以后就可以正常了。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，说完之后安静了一下，居然还补充， 真的都是暂时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